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23号上午在广东珠海举行。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，东接香港，西接广东珠海和澳门，总长约55公里，是粤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。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通知，自2018年11月10号起，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，境外就业除外。住建部、财政部根据地方自愿原则以及公租房发展情况，确定在8个省份开展政府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服务试点工作。北京市发布关于深化京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，对于在京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，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。国新办举行发布会通报，当前工业生产运行平稳，企业效益持续改善，去产能效果比较明显，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投资增长加快。在经历前两个交易日放量大幅上涨后，国内股市23号出现回调，三大指数均线下跌，沪指跌破2600点关口。中国人民银行22号决定再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1500亿元。今年以来，央行已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共3000亿元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勉强。

让我欢喜让我忧，无疑是台湾歌坛商业作品当中的佼佼者之一。其认真的制作，流畅的旋律，成功的形象包装，亦将歌手周华健带至了他歌唱生涯的巅峰。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，他十分注意咬字、转音、呼吸，专心一致的唱，让人觉得诚意十足。同时在那些平易的词曲中，也能让渴望欢笑的现代都市人感受到一份怡然自得的轻松气氛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慧伦，《被动》。

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握在手中算不算拥有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心中的火谁让它是从不退缩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秋意渐浓，又到了北京观赏红叶的好时节。2018年，北京市将推出21处赏红景区，从10月中下旬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，截至9月30号，2018年已有60,690人因违反8项规定被处理，其中包含省部级1名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行港珠澳大桥通车银质纪念币1枚，面额10元。该银质纪念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。中铁6局发布13号线拆分工程招标文件，据悉，从西二旗站开始，13号线将分为 AB2线。全球志愿共同体2018北京友好城市国际青年交流营正式开营，23号起到10月27号。中国地震局与中国铁路总公司计划于2018年实现地震速报信息接入，2021年正式为全国高铁提供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信息服务。风靡全美的黑马电影《摘星奇缘》正式确定国内档期。11月30号，这部全为亚裔演员出演的当代题材喜剧电影被誉为是2018年最不可不看的佳作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霜降过后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那今天白天的阳光感觉还是挺好的，那听说明天的气温会更冷，你准备好迎接寒冷了吗？越来越冷的天气，早上起床我想可能是有一点难熬的。那各位现在早上起床都需要花多长的时间呢？你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自己叫醒呢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，也给我们推荐一些早起的好方法。为了健康的身体，明天早上就开始早起吧。 You

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969车舞飞扬。 冬日将至，身边许多朋友都开始更换一些适合低温环境的机油、冰点较低的玻璃水等等，而对于胎压，有一些小伙伴呢也喜欢稍微调高一些，觉得这样可以适应低温环境，保持安全性。首先，厂商对于轮胎的胎压值都有着明确的建议，除了说明书上之外呢，车身的标签名牌上一般都会刻得清清楚楚，而这个胎压标签一般会出现在 B 柱的底部或者是油箱盖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车辆会根据用车载重不同给出两组参考数值，分别标注前后轮胎的胎压，通常来讲这个数值是介于2.2到2.5巴之间，甚至有的车还有备胎的胎压建议，备胎胎压略高，在2.8到3.5巴之间。事实上，几乎全部汽车厂商都没有对季节性的变化做出调整胎压的建议，因为车辆在正常行驶时，轮胎内的气温都会大幅升高，这个温差远高于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，所以说季节性的变化对胎内工作温度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，根据季节调整胎压意义其实并不是很大。现在呢，很多车都有实时的胎压监测，于是有一些细心的车主发现，刚刚还是2.3巴的胎压，行驶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咋就变成了2.6巴呢？车停下之后，胎压又回落到了2.2巴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胎压并非是恒定不变的，在行驶过程中，轮胎温度的升高会导致内部胎压的升高，总体说来就是低温状态下胎压较低，行驶过程中胎压会升高，夏季行驶时胎压接近甚至超过3.0巴也是很正常的，无需多虑。车主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冷胎胎压是否标准，以及四胎轮胎的胎压是否基本一致，如果有较大差异则需要进行调整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是的。

这忧啊，这愁啊，这爱呀，这债呀，混在我脑海，一瞬间承载。你是苦呢，笑呢，悲呢，喜呢，你这样掩埋，别叫我去猜。去啊，这来呀，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。我是梦呢，醒呢，问呢，闷呢，橘子红了，是该摘了。 愿意

在我就要把自己找回来，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，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晚上十点，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。